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寒风刺骨，腊月天，清晨起来去上班，振作精神看明年。哎，节目改在晚9点。这个一上来呢，咱啊有些个事情，这就属于是节目的这个零碎儿啊，但是呢它也是重要的，得这个先跟大伙说一说。新年这不是跨年吗？啊，跨年的安排，今天明天咱这聊天室啊，哎，还开着，到了后天呢，这聊天室就暂时歇业了。为什么呢？我们得搬家呀。哦，对了，明年咱们这节目啊改到晚上9:10。你看你这个家里头啊，沙发呀，床啊，大衣柜呀，锅碗瓢盆啊，不得搬走吗？对，聊天室也得搬家。哎，我们都请了搬家公司了，正规的。啊，是啊，哎，对对，所以说呢，记住了啊，各位列位，各位亲爱的聊天室里的哎听友话粉同志们，哎，拿大喇叭得赶紧啊，跟人家那个村里头那老支书老村长似的，拿着大喇叭发通知，哎，我学呀，乡亲们听听好了啊，听好了啊。哎，节目啊，明年呀、啊、改了时间了。哦，对，咱也是这意思。节目明年改在9:10，各位您记住了。跟各位说呢，因为有的朋友啊，他觉得这个时间点啊，他不太合适。这个我很抱歉，但是呢，咱也别争经了，这已经是事实，节目表都出来了。啊，哈哈哈，对对对，其实呢，慢慢的，如果说瞧得起立新，还是愿意，哎，咱们听一听读报节目，读报内容跟一般的新闻节目内容不太一样，啊，您要乐意听这口呢，到晚上还是可以的，啊，您也可以把时间调整调整，啊，当然这是麻烦您了，给您这个添点这个啊额外的工作，哈哈，晚上的话呢，这个哎照顾这个小孙子啊，睡了觉了，电视剧也看差不多了，哎，李云龙都把县城拿下来了，啊，哎，对，这就您就放心了，鬼子永远是没有戏了，啊，鬼子他永远翻不了天，您呢把电视关了，哎，打开收音机。不用收音机啊，手机也行啊。听哪块呢？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就直接就听匣子啊。这个，而且这个匣子里头啊，不是听听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哎。这是一乐，大伙儿都乐意来啊，那我就这聊天室也得好好的经营，桌椅板凳啊，啊，窗户帘啊，哎，给您拾掇的倍儿干净啊，来了之后给您续水，给您倒茶啊，你看看那边还有烂肉面伺候，烂肉面，哎，您没看过那个话剧茶馆，哎，过去茶馆里面是卖面条的啊，烂肉面，呵呵，对对，这个聊天室呢，整修整修，啊，歇几天工，什么时候关呢？这是暂时的啊，这您听清楚，暂时的， 聊天室29号星期三咱就关门了啊，搬家公司就进驻了啊，哈哈哈，什么时候再开呢？这您记住了，咱们这个元旦是3天假期呀， 3天假期过完这就开了。哎，元旦第二天这就有了聊天室了啊，就这几天啊。那个另外呢，还是新年的安排呢，跟各位说一下，说这个星期三呢，星期三咱们这是，哎，好喜听北京传说的得来。哦，有啊有，门墩儿，哦，小小子做门墩儿，这门墩儿的学问，当然不是过去的，现在没有了，啊，那个宅门啊，四合院门口是，现在有的话呢，也是新的，啊，那个做个石狮子之类的，哎，门墩儿是过去的，哎。那叫石敢当啊。啊，对了，有了新传了。哦，门墩儿，对了，门墩儿换地方给搁地库了。哦，那干嘛呀？哎，到时候给您说一说。另外呢，打30号开始给您开3天会，大过节的还开会，嘿，这会您必须得参加，没您不行啊。新年故事会，吴老师给各位说这个牌匾的学问啊，牌匾的知识。杜伟杜老师呢说这个苍蝇馆子就是小饭馆，南方四川那边叫苍蝇馆子啊。冯叔大伙儿都熟啊，冯叔说话特别逗，人家本身天津人，天津人甭管男女，不管岁数大岁数小，都会说相声。哎，京津的这美食给对比对比。哦，你看这3天的安排啊，不是，应该算4天了啊，打从周三开始，哎，高高兴兴咱踏踏实实过这个新年啊。跟各位说些，那么聊天室呢，聊天室您记住，今天明天还有，抓紧啊，抓紧，2021年最后这2期了，嘿，您得赶紧来，必须得来啊，赶到明年，明年照样有啊，但是明年的时间改了，您要参与的话呢，明年啊2号开始就得晚上9点之后见了。哎，现在还是中午，到了明天还是中午啊，这个您记住了。我是这么想，一个是咱们这儿换地方啊，腾地方搬家，这得需要几天，乔迁之喜吗？哈哈，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嗨，您这大过节的，他谁没有点事儿啊，有点事儿，您先忙您的，聊天室不着急，咱们细水长流。哎，聊我天是哪里，真欢乐乐。你看，哎，一边聊天还能听广播，是吧？关心事啊事话题多，嗯，你要是不啊动就问锄禾。哦，把这锄禾给啊引出来了，必须的，热心听众啊，天天来。哎，对了，另外呢，方便的话拿手机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儿说点什么，快过年了啊，这个方方面面都得精心多注意啊，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如何做人？嗯，大庭广众之下如何做个人？嗯，你看这事儿闹的，就说嘛，昨天晚上送亲戚回家啊，这个回来的路上我坐公交106路，到站之后我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哎，一扫码我就坐那儿了，坐那儿之后这车就没开。嗯，干嘛呀？又上了一位，这位啊拿着手机那儿打电话呢。喂喂喂，哎，怎么不说话？坏了，拿到了。嗨，那打电话就打吧，你上是坐车可以打电话，没说不许啊。对，但是他没戴着口罩。我就觉得啊，整个过程下来我觉得他是诚心的。一男的 公交司机呢，包括那个安全员，态度挺好，就看着他，因为车上也没几个人，你要早晨这不行，等不了了啊，大伙儿都忙着上班呢，晚上没几个，乘客不多，司机就看着他，这位啊，旁若无人，继续拿这手机那儿聊，哎，我说怎么样啊？啊，都挺好的，啊，过两天有空吗？我请你听戏呀、啊，啊，评戏，对，评戏，刘巧，指定是刘巧，打电话这位姓什么呀？嗨。跟那相声没关系。后来呢，那司机啊实在看不下去了，哎，我说啊，带上啊，都等着你呢，等你半天了啊，哦，哎呦，哎呀哈，他就一边说呀，他还那儿磨叽，把手啊伸的那个，他不是天冷吗，穿的羽绒服，伸的衣服里头那儿掏，掏半天也没见他掏出来，大伙儿看着，不是你干嘛呢这是？安全员说：“你快点，你得戴上口罩啊！我这是还这啊啊！我知道，哎哎，我懂，我知道，我明白，这不找的哎啊！你说好，他这还是倍儿忙的。后来呢，掏来掏去，愣是没掏出来。司机说你是有是没有？你要没有啊？行，那不是我下去吧？他自己下去了。我这么猜啊，也可能我弄错了。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哼，他就是没带啊，然后他讲，哎，我上去之后没人管我，或者我跟这一磨叽，司机一着急，板门一关啊，这个是吧，一台离合走了，行了，这就我就合适了。对了，谁成想人家认真负责，说这什么意思呢？咱们现在啊还真需要检讨检讨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外地朋友给咱们提意见啊，震练啊，跟他磕说了，那是那这咋整的？这是哪儿的事情啊？河南周口有个地方叫沈丘，好像是没记错的话啊，记错了您给更正批评。头段时间发现那儿有病例了啊，对，好像是两对夫妻打长安而来，哦，东土大唐那边，对了，那应该奔西去啊。对，奔西去也是四个人，但奔西去是四位男的。那么这边呢？这边回河南沈丘是两男两女，啊，两对夫妻，哦，那就应该不是取经的。嗨，打西安回来，结果这儿确诊，啊，这个，哎，所以人家这有这个防控措施啊。好，有一哥们儿。他这个干嘛呀？高速路沈丘站那有一疫情防控执勤点儿，没让他干别的，你把口罩戴上。呵，他那布布楞楞的态度还不太好，你干嘛呀？我是给孩子看病。是，您该看病您看病，您就是给孩子看病，你到医院不一样得让你戴口罩吗？哪儿那么多事儿？你瞧，这话可不对啊，这得批评你。你看看人大城市，你看看人大城市，这主说的啊，江苏、北京、上海哪有你们多这啊？你们这么啊这么磨叽啊，这么多事儿啊？哎，得，这等于是啊，言语之间给咱们提了意见了，哦，合着我们带了一坏头。哈哈，对，其实也没有啊，但是呢，我这么想，他是应该是经过这些地方。他觉得啊，你看这电梯里头啊，这小区啊是哪儿就你看大伙都很正常嘛，摘了口罩，你看是不是啊，都能看见真人了啊。哈哈，这个啊提个醒，不是为别的啊，不是为别的，为了您安全。哎，但凡尤其是社区啊这种，一般来说啊，要是防疫不是太紧急的时候，照顾不到这么基层的地方，越需要大家自觉。这有教训呐，是不是啊？你这好家伙，东土大唐嘛。哦啊，他就是，具体不说了啊，人家有专家说的，你就是那社区开始传的时候没注意啊，或者是这个大伙儿都没戴口罩，哎，你这哎，他就啊染上了吗？哎，所以咱就说这个事情。啊，你哎呀，真是好家伙， 就我就说啊，包括这个啊，倒不是说别的，您说您这个哎，到外头唱唱歌，呵，迎着西北风啊，这就头几天，就光明墙底下，好家伙，那风刮的呜，赶上龙卷风了，好飞沙走石啊，哎呀，街上真是站不住人，倍儿冷。就这种情况之下，站在桥底下，反正是我觉得啊，极目望去，不说有200来号人，也100多、100出头了。哎呀，跟那儿唱歌，唱的还挺齐的。哎呦，这喝这啊，这歌那歌的啊，唱的还挺好。这唱歌是好事，但是你这玩意儿，因为什么呀？这波人啊，我要没弄错的话，原来是在桥西唱的。啊，后来呢，挪窝到了桥东。我估计啊，因为桥西啊是另外一个区啊，这个桥是两个区的，算是一个分界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人那边街道社区找来了吧？人居民反映了，好家伙，您这大半夜的跟那嗷嗷那唱，好家伙，嗷嗷的啊，挠挠的啊，是唱的是不错。啊，这个稍微再努努力呀、啊，再是这个专业这方面再有个7、8年、10几年的功夫，就应该能赶上中央乐团了。嗯，嗨，那就约等于不会，还就是唱歌，啊，大合唱嘛，大合唱嘛，哎，大合唱的话都张嘴，可是未必每个人都唱。哦，对了，有一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嗯，嗨，咱不提那个啊，就他这个事儿。我就看着我心的话说，您这个你说你唱歌肯定不戴口罩对吧，你戴口罩这玩意儿闷得慌，出不来声啊，万一你想来嘎掉呢，大合唱也嘎掉，就说呀，那谁说的好去啊，这都是歌唱家啊，民间歌唱家好几百号，呵，哎呀，太有啊喜感了，嗯，人才啊，这都是啊，跟着呵，我跟您说啊，这个咱不开玩笑，这样严重的话真犯法，不就唱个歌吗？你看，包括跳舞、广场舞，真有为这个打官司，法院罚款，没开玩笑。上海说是这个有一位郑叔啊，郑叔啊，他们家楼下有一片空地，呵，每天晚上，哎呀，上百人跟这跳广场舞。现场就那个声音的分贝值达到65，超标了40%。那位说就超标40%就受不了。你看，他那是噪音儿。您党真是中央乐团呐？中央乐团能在大街上唱歌吗？对呀，啊，中央广播合唱团是人家在街上那叫演唱，广场上啊，对了，那叫演唱。他这不是啊，他这就是一种这个是吧，一种展现，嗯，展现一下啊，各种烟酒嗓，嗯，各种的烟酒嗓，好家伙，就这真受不了了，尤其夏天大伙都不关窗户，嘿，关窗户也受不了啊，这个一点都不夸张，真有那个当地啊，就郑大叔他们那个楼里头真有住户为这个卖房搬家，得了，惹不起，躲得起。后来呢，这个就肯定投诉啊，公安也来了，城管也到了，赶紧的，哟，散了吧，散了吧，好说歹说，你这个他又不能别的，他这不是什么严重违法行为，你就是连说带劝吧，哎，带点批评教育，行，别跟人唱了。哎，这你，但是警察和城管不能天天跟着站岗放哨啊！哎，你看官厅一走，他们来了，官厅啊，对，官方吧，官方一走，他们就回来了。哦，这也是打游击。对了，啊，嗨，就别打游击了，回来了，又回来了。哎呀，后来说，那你这个怎么办呀？因为他这个，你公安和这个城管只能是劝说。他没办法提出明确要求啊，比如说啊，你这个外置音箱不能有，他这为什么声大，这听着以后受不了，你要就是个人啊，站在那地方没有音箱那么唱，他那声音呢，他也传不了太远， 啊，你看看，他又不是帕瓦罗蒂，是不是啊？他又不是帕瓦罗蒂，到底是罗莉是罗蒂，帕瓦罗蒂的女徒弟帕瓦罗蒂。嗨，就说嘛，女高音歌唱家那是没有话筒，没有音箱，自带的，自带音箱，对吧？但是你这普通人啊，他靠音箱，好家伙，这音箱把那旋钮拧得最大，好，那声哇，行了，整个桥都跟那哆嗦啊，光明桥在寒风中颤抖，哎，呵，就说嘛，结果后来人家说了啊，依据这法律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已经提请审议，这草案规定了组织开展广场舞等活动应当遵守相关规定，违者个人最高罚1000，要是单位最高罚20000。所以就说呀，这法律啊，这是硬杠杠啊，是不是啊？这天花板，这行吗？这个，好家伙，人家那是了不得，那人家是接驾的吗？哦，接驾，对，这个接驾这是门学问，是吗？啊，对了，接驾嘛，皇上来了啊，是表哥来了，表哥，表弟到这个公安交警队。哎，到那个地方给表哥接驾去了。哦，这两位还皇族呢，皇族什么呀？两位亲王，两位贝勒。嗨，这是湖南浏阳这头几天的事情。有一位这个大潘啊，大潘啊，驾驶一辆小轿车，结果呢被这个警察晚上查酒驾查着了。这位是醉酒驾车，哎呀，大潘跟着交警很配合，很配合，跟着交警回了交警队。哎呀，但是想我这车怎么办啊？这个我是不能开了，跟交警说这车我不能开了吧？那你肯定不能开了，你醉驾呀！你让你们家亲戚过来把车开走吧。哎，好嘞，好嘞，好嘞，打电话给表弟。哎呀，表弟叫小潘，大潘小潘，哎，赶紧的。哥哥呀，出事儿了，怎么了哥哥？嗨，这不是喝了点吗？你过来把这车开走。行嘞，嘿，都交给我了。表弟啊，迅速的来到了现场，嚯，着急忙慌啊，喷着酒气就来了。那时候您等会儿吧。哎，警察同志，赶紧把车钥匙给我，我赶紧开走。哎呀，我这表哥呀太不懂事了，你不是警察说你等一下，你开不了，怎么能开不了呢？我有本儿啊，我技术很好，你这是我表哥托付的，你管着管不着，我管得着。警察说你等会儿，你刚才我你冲我说话，我可是闻出来了啊，你这是酒鬼吧？就你讨厌，你这谁是我没我怎么能是酒鬼呢？我没有酒精依赖，我说的是你喝的这酒这牌子啊。哈哈哈哈，对对对，湖南的。哎，行了，喝了，这一测呀，表弟也喝了。你说这哥俩啊，俩人嘿啊，大潘小潘共同在这个拘留所里面，嘿，好好的聊聊天，嘿，好吗？奇了怪了，嘿，哎，奇了怪了，嘿，哎，这是一位驾驶员在被交警查了之后发出的感慨。哦，感叹词。对了，河北邢台高速交警大队，高速路上有一辆啊面包，好家伙，交警说了都不用啊把这车拦住，通过这监控啊，你就看那车那个行走那个样子，这太吓人了，好家伙，这面包啊，哎呀，这家伙来了一巨型毅力啊，还是带果料的维生素吧。嗨，面包嘛，是他这面包太鼓了啊，整个这两边都鼓起来了。哎呦，这面包怎么发了这事儿。嗨，面包车呀，对了，面包车。一查，好家伙，警察把那车拦住了，一看里面跟变戏法似的，出来一个又哎又出来一个，出来一个又出来一个，出来一个，很好吗？警察一看，这家伙这得上春晚这个。啊，那位那个啊，刘魔术师，刘先生， 给他推荐推荐吧。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家伙，大变活人的，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又来了。警察就问这司机，我说，哎，怎么意思这是啊？怎么这么老些人啊？这你就这么一小面包打算装多少啊？哎，这你这就这个司机，您猜他说什么？当着警察的面啊，哎哎，干嘛呢？这是问你话呢？怎么回事啊？可说呢？奇了怪了，嘿，哎，奇了怪了啊！这些人怎么上来的呀？这怎么上来的啊？你瞧，警察同志，我说这个啊，不知道你信是不信？信是不信？我也是说的是真话，实话实说。他们怎么上来的？您猜怎么着啊？我愣不知道。哎，不可能。可说呢，就这个事情，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人啊死了哟，出车祸了。出车祸干嘛呀？电死了。哎呀，太惨了。可说呢，家属不干了。江苏扬州这不是最近的，最近这案子宣判了。事情发生是在前年的时候。哎呀，家属啊，哭天抹泪的到法院打官司要索赔呀，把电力公司给告了。老大人呐，你要给我们做主啊。法官说，别哭，把这事说清楚。可说呢，老大人呐，行，您别老大人了，叫法官。哎，法官老大人呐，你怎么老大人呐？怎么回事啊？就说呀，假如你看看，家里的一个男人让这个电打了，啪的一下，这人当时滋啦一声，你说别形容了啊，太吓人了啊。对，这个就不能形容了啊，您可以脑补想象一下。哎，行了，别想象了，就是触电身亡。哎呦，把这供电局啊，过去叫供电局，现在叫供电公司，家属不干了，给告了。那不行，人命关天，这还得了？索赔120万，是不是啊？招你们惹你们了？把我们家人给电死了，讲理不讲理啊？啊！好家伙，法官一听，哟，哎呀，这是个事儿，可说呢。老大爷，你别老大爷了，你这怎么了？我就说呀，招谁惹谁了？他供电公司没有保障窃贼的合法利益呀，这个不公平。你等一会儿啊，我不行，等不了。不是，供电公司怎么了？他，你看看，我们家人去偷这个电缆，哎，啊，这么给电死的，好吗？新闻一口清，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62例，西安启动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成都一名入境的这个货运飞机的货物搬运员确诊。黑龙江恢复跨省团队旅游，正是盲党斩蛇举义旗，楚汉相争灭项羽，沛县小伙后登基是皇位传流到文帝。新京报，咱不多说了啊，这个不能叫新闻，虽说是旧闻，但它有新闻性。为什么呢？考古发掘西安白鹿原，白鹿原是小说，不是，那儿发掘出汉文帝的霸陵。哎呦，汉文帝可了不得，叫刘恒，写过小说贫嘴张德民幸福生活。那位说，您等会儿，这应该不是一个人，我就说这个汉文帝啊，京剧里面有没有啊？考古重大发现啊，都得关心。那倒是，但是那位说没听说这京剧里面还有汉文帝的。有，真有，你看。 我南王他把临床下分出三档去进他，乱语怎么能打散？ 不知道如今把电话说中拉住了李作者刘守臣把乱虎拉三人同打那鬼门关上他 你看看淮河营这个事情就是为了汉文帝顺利登基哦哈哈哈。对了，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说报纸。这个今天的北京日报啊，说全国铁路明年1月10号跑新的运行图了，其中啊北京到哈尔滨下个月增开动车组。另外呢，北京日报说了，北京啊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举行，说这个超过60%被无车家庭摇中了啊。你看看有车了这是好事儿，但是呢也得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特别感谢，包括一位叫冷情绪的同志，谢谢您。大伙儿要是都不听啊，应该您也会听的，不然您干嘛今天会来呀？以后常来啊，一定得来啊！哈哈，包括各位啊，什么8398呀、博荣啊、杜尚啊、锄禾呀、铃铛啊啊，大伙儿啊，远航也来了，嗯，谢谢各位啊！海洋中的云啊，这名字啊忒好听了，嘿嘿。不多聊，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那么接茬呢是这个游击队长，嗯，问候各位新年快乐。游击队长是哪位？你瞧。